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34，唐纪五十，德宗神武圣文皇帝9，贞元八年春二月壬寅，值孟冲，属其罪而斩之，云南之路始通。三月丁丑，山南东道节度使曹成王高薨。宣武节度使刘玄佐有威略，每李纳使至，玄佐后节之，故常得其因事，先为之备。纳惮之，其母虽贵，日支捐一匹，谓玄佐曰：“汝本含威，天子富贵汝至此，必以死报之。”故玄佐始终不失臣节。庚午，玄佐薨。山南东道节度判官李石知刘后事，性刻薄，才损军事衣食。古角将杨清潭率众作乱，夜焚掠城中，独不犯曹王高家。时于城走免。明旦，都将徐成坠城而入，号令禁恶，然后指守清潭等六人斩之。时归京师，以为司农少卿。时元庆之玄孙也。丙子，以京南节度使樊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初，窦参为杜之转运使，班弘复之。参许弘，赐一岁以使职归之。遂余，参无归意。弘怒，司农少卿张滂，弘所见也。参欲使滂分主江淮盐铁，弘不可，滂知之，亦怨弘。即参为上所书，乃让杜之使于弘，又不欲力权专归于弘，乃见滂于上，以滂为户部侍郎、盐铁转运使，仍立于弘以悦之。窦参因狡而避，恃权而贪，每迁除，多与族子己事中深议之。深招权受禄，时人谓之喜鹊，上颇闻之，谓参曰：“深必为清类，宜出之以息物意。”参再三保其无他，深意不圈。左金吾大将军国王则之，惧之子也，与深善。左谏议大夫之至告吴通玄，与陆志不协。窦深恐志禁用，因与通玄则之，作谤书以轻志。上皆察知其状。下四月丁亥，贬则之昭州司马，通玄泉州司马，深道州司马。寻赐通玄死。刘玄佐之丧，将佐逆之，昌吉请代，赏亦为之饮。遣使及军中问，以陕国观察使吴凑为代，可乎？监军孟介、行军司马卢苑皆以为变，然后除之。凑行至泗水，玄佐之咎将发，军中请备仪仗，愿不许。又令留弃用以祀新使，将士怒。玄佐之婿及亲兵 皆披甲，拥玄佐之子世宁、世崔蝶登重榻，自为留后。直丞将曹金案郡仪令李迈曰：“尔皆请无凑者，遂寡之。”卢愿逃免。世宁以才赏将士，皆孟介以请于朝，上以问宰相。窦参曰：“今辨人指李纳以邀致命，不许将何于纳？”庚寅，以世宁为宣武节度使。世宁以宋州刺史翟良佐不复己，拖延巡抚至宋州，以都知兵马使刘义准代之。义准正臣之子也。以位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窦参为郴州别驾，贬窦深锦州司户，以尚书左丞赵景、兵部侍郎陆志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景人本之曾孙也。张滂请盐铁旧部于班弘，弘不与。滂与弘共择巡院官，莫有何者，缺官甚多。滂言于上曰：“如此执事必废，臣罪无所逃。”丙午，上命弘滂分掌天下财富，如大力故事。仁子，吐蕃寇灵州，献水口之渠，拜营田。召河东镇武救之，遣神策六军二千，戍定远、怀远城，吐蕃乃退。陆志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，著其名于诏书，翌日考其殿罪，并以牲畜举者。五月戊辰，诏行致意。未己，或言于上曰：“诸司所举皆有情故，或受祸禄，不得食财。”上密谕至，自今除改，轻以自责，勿任诸司。至上奏，其略曰：“国朝五品以上，至敕命之，盖宰相商议奏可者也。六品以下则止授，盖吏部全才属职，诏旨化文而不可否者也。”开元中，起居、仪卜、御史等官，由并列于选曹。其后姓陈专朝，舍千亿而重己权，废公举而行私会，是使周行数品，苟不出十载之意，则莫治也。又曰：“宣行以来，才举十数，益其资望，既不愧于班行，考其性能，有未闻于缺败，而义者俱以腾口，上凡圣聪，道之难行，亦可知矣。行使所言之人，指陈其状。某人受贿，某举有情，付之有私，合其虚实。谬举者必行其罚，污善者亦反其辜，何必待其奸赃，不加辩解，思其公义，不出主名，使无辜见疑，有罪获纵，枉执同贯，人何赖焉？又宰相不过数人，岂能便安多事？若令惜命群官，理须辗转寻访， 是则便公举为私见，亦名扬以案头，情故必多，为必亦甚。所以承前命官，罕不设谤，虽则秉君不依，或自行情，亦由私房所亲转为所卖，其必非远，胜见明之。又曰，今之宰相则往日台省长官，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相，但是执名赞义，故非行举顿书，其有为长官之时，则不能举一二属吏，居宰相之位，则可择千百巨僚，物亦悠悠，其祸思甚。改尊者领其要，卑者任其降，是以人主则辅臣，辅臣则庶长，庶长则左僚，将务得人，无异于此。夫求才贵广，考课贵精，王者则天欲收人心，尽用不次，非但人得见识，亦得自举其才，然而克则忌言，进退皆速，是以当代为知人之名，累朝赖多事之用。又曰，则天举用之法，商议而得人，陛下慎简之规太精而失事，上竟追前诏不行。癸酉，平卢节度使李纳薨，军中推其死尸骨之留后。六月，吐蕃千余骑寇荆州，掠田军千余人而去。岭南节度使奏，近日海泊真意，多就安南事宜，欲遣判官就安南收事，起命中使一人与拒，上欲从之。陆志上言以为，远国商贩唯利是求，缓之思来，扰之则去。广州素为众伯所凑，今乎改就安南，若非亲客过深，则必招挟失所，增不内讼，更当上心。况岭南安南莫非王土，中使外使悉是王臣，岂必信岭南而举安南，重中使以轻外使，所奏妄寝不行。秋七月甲寅朔，户部尚书判度之班鸿薨。陆志请以前湖南观察使李训全判度之，上许之，继而复欲用司农少卿裴延龄，至上言以为，今之度之准平万祸，克吝则生患，宽甲则容奸，延龄淡忘小人，用之骄害勿听，失禄之责，故以及于微臣，知人之名，亦恐伤于圣见，尚不从。己未，以严陵判度之事。河南北江淮荆襄陈徐等四十余州大水，溺死者二万余人。陆志请遣使镇抚，上曰，闻所损殊少，既亦忧恤，恐生奸欺。志上奏，其略曰，流俗之弊，多训产于揣所乐意，则耻其言，夺所物闻，则小其事，志被失所，恒病于私。 又曰：所废者财用，所收者人心，苟不失人，何忧乏用？上许谓遣使而曰：淮西共赋既缺，不必遣使。至赋上奏，以为陛下西施函垢，又比渠魁，唯自下人所宜金绪。昔秦晋仇敌，穆公犹救其机，况帝王怀柔万邦，唯得羽翼，宁人负我，无我负人。八月，遣中书舍人京兆西至等宣抚诸道水灾，以前青州刺史李师古为平卢节度使，为高公为州，获其大将论赞热。陆制上言以边处不善，由错置失当，蓄敛乖疑，其略曰：所谓错置失当者，庶族不利于守臣，守臣不总于元帅，至有一城之将，一旅之兵，各将忠使兼临，皆成别召委任，分镇更千里之地，莫相率从。原边列十万之师，不设谋主，没有寇制，方从忠腹，必蒙征发复原，寇以获胜罢归。吐蕃之比中国，众寡不敌，攻捉不谋，然而比攻有余，我守不足。盖比之号令由将，而我之节制在朝；比之兵众合并，而我之部分离析故也。所谓蓄敛乖疑者，陛下请设救军合敌之法以省运，置与人加倍之价以劝农，此令出行，人皆悦目，而有司竟为苟且，专事先色，遂忍则不时练藏，坚实则易使收敌，遂使豪家贪利，反操利权，见取于人，以似公私之法。又有事要近亲机油之事，为见敌于君城，取高价于京邑，又多知吃住充值，穷边寒不可依，欲无所受，上既无信于下，下亦以委应之，度之物估转高，君城股价转贵，度之以苟受滞货为功利，君城以所得加价为限余，虽设寻怨，转成囊驼，至有空身布帐为止群仓，计其数则亿万有余，考其实则百十不足。又曰：旧制以关中用度之多，遂运东方租米，至有斗钱运斗米之言，习闻见而不达时宜者，则曰：国之大事不计费损，虽之劳烦不可废也。习尽力而不妨远患者，则曰：每至秋成之时，但令机内合敌，既易即事，又足劝农。臣以两家之论互有长短，将至国用，需权重轻，时不足而财有余，则持于积财而务实仓廪，时有余而财不足，则缓于积食而色用获权。尽遂官府屡封，公除伪积，足己数年。今下江淮水老，米贵加倍， 人多流拥，官府以古建商农，以家价以敌而无钱，江淮以古贵人困，以减价以跳而无米，而又运笔所乏，一词所余，思所谓习见闻而不达时宜者也。今江淮斗米值150钱，运至东魏桥，旧值又约200，米糙且沉，尤为惊异所见。据世司月估，斗跳37钱，好其久而存其一，哪比人而伤此农，至是若斯，可谓深失矣。情者每年自江湖怀浙运米110万斛，至河阴留40万斛，驻河阴仓，至陕州又留30万斛，驻太原仓，余40万斛属东魏桥。今河阴太原仓现米犹有320余万斛，京兆诸县斗米不过值钱70，请令来年江淮只运30万斛至河阴，河阴陕州以次运至东魏桥，其江淮所停运米80万斛，为转运使每斗取80钱，于水灾州县跳之，以救贫乏，即得钱64万民，减旧值69万民。请令户部先以20万民赴京兆，令敌米以补魏桥仓之缺数，斗用100钱以利农人，以120万6000民赴边镇，使敌10万人一年之粮，余104000民以充来年和敌之价，其江淮米钱旧值，并为转运使，则是灵捐失眠以书上都，常先带户部钱。九月，召西北边贵敌以食仓储，边备尽充。冬11月壬子朔，日有食之。吐蕃云南日益相猜，每云南兵至境上，吐蕃折翼发兵，声言相应，实为之备。辛酉，韦高复为云南王书，欲与共袭吐蕃，驱之云岭之外，西平吐蕃城堡，独与云南筑大城于境上，置树相保，永同一家。左庶子江公府久不迁官，以陆志求迁，指密谕之曰：“闻窦相屡奏你，赏不允，有怒公之言。”公府惧，请为道士，上问其故，公府不敢谢志语，以文参言为对，赏怒参归怨于君。己巳，贬公府为吉州别驾，又遣中使责参。庚午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奏拜吐蕃于方州及黑水堡。初，李纳以地州格朵有严厉，城而拒之，又戍德州之南三岔城，以通田畜之路。即李师古袭位，王武俊以其年少轻之，是月引兵屯德地，将取格朵及三岔城。师古遣诏稿将兵拒之，上遣中使谕旨之， 五郡乃还。初，刘烹薨，刘季在莫州，其母弟雍在复册，以复命召季而以军府授之。既以雍为瀛州刺史，许他日待己，继而季用其子为副大使。雍怨之，善通表朝廷，遣兵千人防丘。季怒，发兵击雍，破之。左神策大将军百良器慕才勇之士，以意犯狱者，监军窦文昶误之，会良器妻族饮醉，欲速公赦。十二月丙戌，良器作左迁右领军，自是宦官使专军政。九年春正月癸卯，出税茶，凡州县产茶及茶山外要路，皆估其值，实税一。从盐铁使张滂之请也。滂奏去岁水灾减税，用度不足，请税茶以足之。自明年以往，税茶之前令所在别住，似有水旱，以待民填税。自是岁收茶税前40万民，未尝以救水旱也。滂又奏今人削钱为铜器以求盈，请西进铜器。铜山听人开采，无得私卖。二月甲寅，以义武留后张生云为节度使。初，延州蓟县，塞外无复保障。吐蕃常阻绝灵武，侵扰夫方。辛酉，诏发兵35000人乘延州，又诏泾原、山南、剑南各发兵深入吐蕃，以分其势，乘之二旬而毕。命延州节度使杜彦光戍之。朔方都虞后杨朝成戍穆波堡，由是陵下、河西、霍安。上使人欲录制，以要众之事勿对赵景陈论，当密封手书以闻。又苗灿已赴晋清，往年摄政常有不臣之言，诸子皆与古帝王同名，今不欲明行赤烛，兄弟亦各除外官，勿使进屯兵之地。又请轻慎太过，诸道愧位一皆拒绝，恐事情不通，如鞭削之类，受益无伤。至上奏其略曰：左臣所奏为赵景德闻，陛下以至劳神，委屈防护，是于新旅之内，尚有行迹之居，既同世书显刻以记，恐爽无私之德，且伤不吝之名。又曰：绝人必于朝，行人必于世，唯恐众之不睹，视之不彰，君上行之无愧心，诏述听之无疑义，受赏安之无作色，当行居之无怨言。此圣王所以宣明典章，与天下共功者也。凡是赠诉之事，多非信实之言，利于重伤，惧于公辩。或云岁月已久不可纠寻，或云事体有妨， 虚为隐忍，或云恶迹未露，以假他事为名，或云淡弃其人，何必名言责辱。此皆尽于情理，一时包于脚污，伤善受奸，莫思为甚。若近亲父子实有大罪，则当公义典刑，若被诬枉，岂令阴寿波迁。夫听讼辩禅，必求情辩计，情陷记住，慈服理穷，然后加刑罚焉。是以下无冤人，上无谬听。又曰，奸临受贿，盈持有刑，至于势力之危，尚当严禁，审据风化之手，凡可通行。会道一开，辗转滋甚，宾削不已，必及金玉，目见可欲，何能自制于心？以与交私，何能终绝其意？是以涓流不绝，溪壑成灾矣。又曰，若有所受，有所却，则欲却者疑乎见据而不通矣。若据辞不受，则贤之不受者乃其常理，复何贤祖之有乎？初，窦参悟左司郎中李训，初为常州刺史，即参贬郴州，训为湖南观察使。汴州节度使刘世宁为参捐50匹，训奏参交节藩镇，上大怒，欲杀参。陆志以为参罪不至死，上乃止。继而复遣中使谓志曰，参交节中外，其意难测，社稷示众，请速进文书处分。至上言，参朝廷大臣，诛之不可无名，昔刘晏之死，罪不明白，至今众议为之愤议，叛臣得以为辞，参贪纵之罪，天下共知，至于秦淮意图，事迹暧昧，若不推居，俱加重辟，骇动不系。窦参愚臣无分，陛下所知，岂欲营救其人，盖系典型不滥。三月，更贬参欢州司马，男女皆配留。上又命李其亲党制奏，罪有首从，罚有重轻，参既盟幼，亲党亦应莫减，况参得罪之初，私党已并连坐，人心久定，请更不问，从之。上又欲汲起家资，志曰，在法，反逆者尽没其财，脏污者只争所犯，皆须节政施行，然后收集。今罪法未详，陛下已存惠待，若暴露其家，恐以财伤义。使宦官左右恨参尤深，谤悔不已，参未至欢州，竟赐死于路。窦深杖杀，获财奴婢，喜撰诵经诗。海州团练使张生林，生云之弟，李纳之婿也，以赴大祥归于定州，常于工作骂王武俊。武俊奏之，下四月丁丑，诏削其官，遣中使杖而求之。定州复述，武俊常遇之。 因是遣兵袭取一封，掠安喜无极万余口，喜之得地，生云必成自守，屡遣使谢之，乃止。上命李师古毁三岔城，师古奉诏，然常招聚王命，有得罪于朝廷者，皆抚而用之。五月甲辰，以中书侍郎赵景为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。议成节度使贾丹为右仆射，右丞卢迈守本官，并同平章事。迈汉之族子也。景以录制世恩，欲专大政，排挤置之门下，多称疾不遇事，由是与志有隙。录制上奏论备编六师，以为错置官方，克则亏度，财匮于兵众，力分于将多，怨生于不均，积失于遥制。关东戍卒不习土风，身苦边荒，心未荣辱，国家资奉若骄子，姑息如欠人，屈指既归，张仪待捕，或立王师之败，成扰攘而东溃，或拔弃城镇，摇远近之心，岂为无益，实亦有损。复有犯行折袭者，既是无良之类，且加怀土之情，思乱幸灾，又甚数足，可谓错置乖方矣。自请权宜于下，秉施于朝，将之号令，即显客行之于君，国之典常，又不能施之于将，物相尊仰，苟度岁时，欲赏亦有功，翻律无功者反侧，欲罚亦有罪，复律同恶者忧于，罪以隐忍而不彰，功以嫌疑而不赏，姑息之道乃至于斯。故使忘身孝节者或翘于等仪，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，奋军促国者不怀于愧畏，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，此亦是所以痛心，勇夫所以解体，可谓克则亏度矣。鲁美入寇，将帅地相推矣，无敢随和。虚张贼势尚闻，则曰兵少不敌，朝廷莫之省察，唯物征发一失，无必备御之功，重增公义之弊。吕景日耗，征求日繁，以边户倾家破产之资，兼有司却言税酒之力，总其所入，遂以事边，可谓财匮于兵众矣。吐蕃举国生兵之徒，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，动则中国聚其众而不敢抗，静则中国淡其强而不敢侵，绝理何哉？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，藩丑之统帅专一故也。夫统帅专一，则人心不分，号令不二，进退可齐，急徐如意，机会米千，气势自壮，斯乃以少为众，以弱为强者也。开元天宝之间，控御西北两藩，为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， 中兴以来魏皇外讨，抗两藩者以朔方、泾原、陇右、河东四节度而已。自请分朔方之地，建衙雍节者凡三十焉，其余镇军数且四十。皆成特诏伟绩，各将忠贵兼临，仁德抗衡，莫相秉属。每似宾书告急，方令忌讳用兵，既无军法下临，唯以客礼相待。伏兵以气势为用者也，气聚则盛，散则消，势和则微，息则弱。今之边备势弱气消，可谓力分于将多矣。礼容之要在于练合优劣之料，以为衣食等级之制，使能者起急，疲者息心，虽有厚薄之殊，而无绝望之信。今穷边之地，长阵之兵，皆百战伤夷之余，终年勤苦之惧，然衣粮所给，为止当身，立为妻子所分，常有动馁之色。而关东戍卒，怯于应敌，懈于扶劳，衣粮所搬，厚于数等。又有素非劲旅，本是边军，将校鬼为媚辞，因请姚立神策，不离旧所，唯改旧名。其余廪赐之饶，遂有三倍之意。夫事业未易而给养有疏，苟未忘怀，孰能无运？可谓怨生于不均矣。凡欲选任将帅，必先考察性能，可者遣之，不可者退之，疑者不使，使者不疑。故将在军，军命有所不受。自请边军去救，才断多出臣中。选至戎臣，先求意志，多其部以分其力，轻其任以弱其心。遂令爽于军情亦听命，乖于事宜亦听命。戎虏驰突，迅如风飙，日书上文，旬月方报。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敌，分阵者以无兆不肯出师，贼既纵略退归，此乃陈宫告捷。其败丧则减百而为一，其郡祸则张百而成千。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，不忧罪累，陛下又以为大权有己，不究世情，可谓积失于姚志矣。臣于魏一霸诸道将士房丘之志，令本道弹弓衣粮，募戍卒愿留，及藩汉子弟以己之，又多开屯田，官位收敌。寇至则人自为战，时至则家自立农。与夫书来呼往者，岂可同等而论哉？又宜则文武能臣为陇右、朔方、河东三元帅，分统原边诸节度使。有非要者，随所便进而并之，然后减兼滥虚浮之费以封财，定衣粮等级之制以合众，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，选赏罚之典以考其成。如是则戎狄危怀，将邑宁密矣。 上虽不能尽从，心甚重之。韦高遣大将董敏等将兵出西山，破吐蕃之众，把宝栅50余。丙午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董进罢为礼部尚书。云南王易谋寻遣使者3倍，一出荣州，一出黔州，一出安南，各击生金丹砂亦为高。金以是坚，丹砂以是赤心，三分高所与书为信。击达成都，易谋寻上表请弃吐蕃归唐，并为高帛书，自称唐云南王孙，吐蕃赞普义帝日东王。高遣其使者诣长安，并上表贺，上赐易谋寻诏书，令高遣使慰抚之。贾丹、陆贽、赵景、卢迈为相，百官白事更让不言。秋七月，奏请以至德故事，宰相叠秉笔以处政事，寻日一议，赵从之，其后日一议之。剑南西山诸羌女王汤立志，歌林王董沃廷，白驹王罗陀聪，若水王董必和，南水王薛莫廷，西董王汤希赞，清远王苏唐摩，多霸王董淼鹏及波租王，先皆亦属吐蕃，致是各率众内附。韦高处之于韦宝霸州，即以耕牛种粮。立志、陀聪、毕和入朝，皆拜官，后赐而遣之。癸卯，户部侍郎裴延龄奏，自叛杜之以来，减责诸州欠赋钱800余万民，收诸州抽贯钱300万民，偿样物30余万民，请别置欠赋好胜济库以长之，染练物则别置月库以长之。赵从之，欠赋皆贫人无可偿，徒存其数者，抽贯钱己用随尽。成样染练皆左藏政务，严陵喜至别库，虚张名数以获上，上信之，以为能复国而宠之，于时无所增也，虚费利人不输而已。京城西乌师地生芦苇树母，严陵奏称长安咸阳有碑泽数百顷，可募旧马。上时有司乐事，无知，亦不罪也。左补缺全德于上奏，以为严陵取长赋之用未尽者，充献于以为己功，县官心所事物，再己其职，用充别助。边军自金春以来，并不知粮，陛下必以严陵孤贞独立，时人丑正流言，何不遣信臣复事，究其本末，明行赏罚。今群情众口宣于朝事，其京城士庶皆为朋党也，陛下亦以稍回圣律而察之，尚不从。八月庚戌，太尉中书令西平中武王李成薨。冬十月甲子， 韦高遣其节度巡官崔佐石及诏书诣云南，并自为帛书答之。十一月已酉，上巳元秋，赦天下。刘世宁继为宣武节度使，诸将多不服。世宁淫乱残忍，出田则数日不返，军中苦之。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得重心，世宁疑之，夺其兵权，令设汴州市。十二月乙卯，世宁率众二万填于外野，万荣沉入石府，召所留亲兵千余人，诈之曰：赤征大夫入朝，以五掌流物，汝被人赐钱三十民，众皆败，又遇外营兵，皆听命，乃分兵避城门，使持白世宁曰：赤征大夫一速即路，少获千言，当转守以献。世宁之众不为用，以五百骑逃归京师，必至东都，所余仆妾而已。至京师，敕归地行丧，尽其出入。淮西节度使吴少成闻变，发兵屯兖城，遣使问故，且请战。万荣以言戏之，少成残而退。上闻万荣逐世宁，使问陆志，至上奏，以为仅军州已定，以且遣朝臣宣烙，徐查事情，既免差失。其略曰：今世宁建筑，虽是重情，万荣点军，且非朝旨，此安危强弱之机也，愿陛下审之慎之。赏赋使未至，若更延迟，恐于事非变。今一除一亲王充节度使，且令万荣之留后，其志即从内出，至父上奏。其略曰：臣虽芙蓉绝力量非克堪，而精武伐谋或有所见，夫志志之安危由是，复受之计否由才，事如气焉，唯在所至。志之一地则平，才如复焉，唯在所受，受于其力则薄。万荣今所陈奏颇涉张皇，但露要求之情，殊无退让之理，具资比造，殊易寻良。又闻本是华人，偏后当州将士，与之相得，才止三千，诸营之兵以甚怀怨，据此颇辟，亦非将才。若得至交营，不备则败，备则犯上，败则愤君。又曰：苟邀则不顺，苟允则不成，君臣之间势必险阻，与其图之于资慢，不若决之于萌芽。又曰：为国之道以义训人，将教事君先令顺长。又曰：方阵之臣事多专制，欲加之罪，谁则无辞？若是轻夺之徒，便得代居其任，利之所在，人各有心，此缘前资，祸必难救。非独掌乱之道，亦观谋逆之端。又曰： 左主侍宁起于仓促，诸郡守将故非联谋，一城诗人亦未挟制，各既夺于成败之势，回皇于逆顺之名，安肯捐躯与之同恶？又曰：陛下但选文武群臣一人，命为节度，仍降幽诏，未落本君。蒋万荣以府定之功，别加宠任，保将士以极目之意，厚赐资装。魁其大情，礼毕宁兮。万荣纵欲跋扈，是何能为？又曰：倘后事有千诉，臣请受拜挠之罪。上不从，人须以通王臣为宣武节度大使，以万荣为留后。丁卯，纳故驸马都尉郭爱女为广陵王纯妃。纯，太子之长子，妃母即升平公主也。十年春正月，剑南西山羌蛮二万余户来降，赵家为高押进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。崔左石至云南所都阳居咩城，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在其国。云南王易谋寻尚不欲吐蕃知之，令左石以臧科服而入。左石不可，曰：我大唐使者，岂得一小夷之服？易谋寻不得已，夜迎之。左石大宣诏书，易谋寻恐惧，故左右失色。夜已归堂，乃虚膝流涕，俯伏受诏。正回密见左石交之，故左石尽得其情，因劝易谋寻悉斩吐蕃使者，去吐蕃所立之号，献其金印，赴南诏旧名。易谋寻皆从之，仍刻金契以献。易谋寻率其子寻孟凑等与左石盟于点苍山神祠。先是，吐蕃与回鹘争北庭，大战，死伤甚重，征兵万人于云南。易谋寻此以国小，请发三千人，吐蕃少之，亦至五千，乃许之。易谋寻遣五千人前行，自将数万人踵其后，昼夜兼行，袭击吐蕃，战于神川，大破之，取铁桥等十六城，掳其武王，降其众十余万。戊戌，遣使来献捷。瀛州刺史刘墉为兄弟所逼，请西汉龙底，遂将步兵千五百人，男女万余口一京师，号令严整，再到无一人敢取人鸡犬者，上加之。二月丙午，以为秦州刺史，陇右经略军使，李普润。军中不击拓，不设音乐，士卒病者永亲视之，死者哭之。乙丑，义城节度使李荣薨。丁卯，以化州刺史李馥为义城节度使。馥，其物之子也。馥避河南卫洛阳卢坦为判官。监军薛迎真朔亲军政，谭美据理以拒之， 迎真常曰：“卢氏玉所言功，我故不为也。”恒海节度使程怀直入朝，后赐遣归。夏四月庚午，宣武军乱，刘后李万荣讨平之。先是，宣武亲兵300人宿骄横，万荣误之，遣诣京西防丘，亲兵怨之。大将韩维清、张彦林又亲兵作乱，攻万荣，万荣击破之，亲兵掠而溃，多奔宋州。宋州刺史刘义准后辅之，维清奔郑州，彦林奔东都。万荣西诸乱者妻子数千人，有军士数人呼于士曰：“今夕兵大至，城当破。”万荣收斩之，奏称刘世宁所为。五月庚子，徙世宁于郴州。钦州蛮酋黄绍清反，为州城。雍管经略使孙公器奏请发岭南兵救之，尚不许，遣中使欲解之。陆至上言，交礼设下已近半年，而篡者者尚未沾恩，乃为三状拟进。上使谓之曰：“故事左将官准设量仪，不过300-500里，今所拟稍似超越，又多进兵马及当路州县，是恐非便。”至复上言，以为王者待人以诚，有责怒而无猜嫌，有成举而无怨计，赤远以警其不克，真恕以免其自心，不警则尽及威行，不免则附加触削，虽屡进退，俱非爱增。刑罚乃暂时左迁，念才而渐加进序，又知复用，谁不增修？何忧乎乱常？何患乎续汉？如或以其贬处，便为奸凶，横处防闲之中，常从摈弃之力，则是悔过者无由自补，运财者终不见身。凡人之情，穷则思变，寒妻贪乱，或起于资。今若所移不过300-500里，则有疆域不离于本道，封土反恶于旧州，徒有喜家之劳，实增一配之扰。又当今郡府多有军兵，所在封疆少无管役，世人疑虑，体又非红，岂更次财神？上性猜忌，不委任臣下，官无大小，比自选而用之，宰相尽你少所趁可。及群臣亦有谴责，往往终身不复收用，好以便己取人，不得敦实之事，兼于进取，群才焉至。至上奏谏，其略曰：“夫登进以冒庸，处退以成过，二者叠用，理如循环。进而有过则事成，成而改修则复进，既不废法，亦无弃人，虽先戒必成而用才不愧，故能使处退者克力以求复，登进者 景赤而客居，上无质疑，下无续怨。又曰：明主不以辞近人，不以义选士，如或好善而不择所用，越言而不厌所行，进退随爱憎之情，离合系异同之区，是有舍绳墨而异才曲直，弃权衡而手揣重轻，虽甚精微，不能无谬。又曰：中人以上迭有所长，苟区别得宜，复受当弃，各试其性，各宣其能，几乎何以成功，亦与全才无异，但在明见大度，欲知有道而已。又曰：以一言称切为能而不合虚实，以一事为武为旧而不考忠邪，其称切则复任于衙，不思其所不及，其为武则罪责过当，不恕其所不能，是以执司之内无成功，君臣之际无定分，尚不听，只又请君节财富，凡六条。其一，论两税之弊。其略曰：旧制复议之法曰租调庸，丁男一人受田百亩，遂输粟二担，谓之租，每户各随土宜，出捐若零若失，共二丈，绵三两。不残之土，输布二丈五尺，麻三斤，谓之调。每丁遂役，则收其庸，日准捐三尺，谓之庸。天下为家，法治均一，虽欲转徙，莫容其间。故人无摇心，而事有定制，即截胡乱划，梨树云扰，版图挥于敝地，复法坏于奉君。建中之初，再造百度，执事者之避之一格，而所作兼失其源，知简之可从，而所操不得其要。凡欲长其弊，须穷治弊之由，实弊则淡理其实，法弊则全格其法，所为弊当，其回乃亡。冰兴以来，公义无度，此乃实弊，非法弊也。而据更租庸调法，分遣使者，搜剔郡邑，检校部书，每周取大吏中一年科律最多者，以为两税定额。夫才之所生，必因人力，故先王之至富入，必以丁夫为本，不以物色增其税，不以辍价减其租，则播种多；不以殖产厚其征，不以流域免其调，则地助固；不以赤力重其义，不以与代捐其庸，则功利勤。如是，故人安其居，尽其利矣。两税之利，唯以资产为宗，不以丁身为本。增不误资产之中，有藏于金怀囊窃，物虽贵而人莫能窥，其基于常朴群仓，值虽轻而重以为富，有流通繁息之祸，数虽寡而计日收盈，有卢舍弃用之资，价虽高而终岁无利，如此之比， 其流十凡，一概计估算民，以其失平长尾，由是误轻资而乐转徙者，恒托于尧税，敦本业而数居产者，每困于征求，此乃诱之为奸，趋之必易，利用不得不迟，富入不得不缺，复以创制之手，不务其平，供应有繁简之书，目守有能否之意，所在尧父轻重相悬，所遣使臣意见各异，祭奏一定，有加无除。有大吏中公君进奉之类，即收入两税，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，往稍行军检，以救貂蚕。其二，请二税以布帛为额，不计钱数。其略曰：凡国之赋税，比良人之利，任土之宜，故所入者为布麻增矿与白骨而已。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，而人之交易难准，又定全部之法以解轻重之宜，敛散持章，必由于事。改育才之大柄为国之利权，守之在官，不以任下。然则古帛者人之所为也，钱货者官之所为也，是以国朝铸令，租出谷，拥出捐，调出增矿布，何尝有尽人铸钱而以钱为赋者也？今之两税独以旧章，但故资产为疵，便以钱谷定税，临时折征杂物，每岁色目颇殊，为计求得之利宜，米论公办之难易，所征非所业，所业非所征，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，减价以卖其所有，一增一减，耗损已多。往勘会诸州，出纳两税年捐布，定估比类当今实价，加减减贵，酌取其中，总计合税之前，折为布帛之数。又曰：夫地利之生物有大限，取之有度，用之有节，则长足；取之无度，用之无节，则长不足。生物之丰败由天，用物之多少由人，是以圣王立成，粮入为出，虽遇灾难，下无困穷。礼化既衰，则乃反噬，粮出为入，不恤所无，皆用天下而不足，倘用七十里而有余，是乃用之盈虚，在节与不节耳。其三，论长吏以增户加税辟田为客机，其略曰：长人者罕能推中庶异地之情，体治公殉国之意，迭行小惠，敬幼兼盟，以轻夺临境为智能，以招瘁不逃为理化，舍彼视此者，即为新收而有富，疏往忽来者，又以富业而见忧，为怀土安居，守莫不迁者，则使之日重，敛之日加，是令地住之人恒待游堕富役， 何意屈之转徙，交至交额？此由木载不克红通，各思所不之过也。又曰，立法其人，久无不避。理之者若不知为欲损益之宜，则巧伪萌生，恒因举劝而滋矣。请深命有司，详定考机。若当管之内仁义复因，所定税额有余，任其据户口均减，以减数多少为考课等次，其当管税务通比，每户十分减三者为上课，减二者为次焉，减一者又次焉。如或人多流亡，加税限户，比较佃罚亦如之。其四，论税限破促，其略曰：建官立国，所以养人也；富人取财，所以资国也。明君不厚其所资而害其所养，故必先人事而借其侠力，先加己而敛其余财。又曰，蚕室方兴，亦属兼税，农工为爱，聚敛谷租，上司之绳则既严，下吏之威暴愈促，有者急迈而耗其半职，无者求假而废其备酬，望更详定征税期限。其五，请以税查钱置一仓，以备水旱。其略曰，古称九年六年之序者，率土陈述通为之计耳，故非独封公语不及边盟也。近者有司奏请税查，岁约得50万贯。元敕令助户部，用救百姓凶饥，今以蓄粮，事复前止。其六，论兼并之家，思恋重于公税。其略曰，仅京畿之内，每田一亩，关税50升，而私家收租，待有亩至一担者，是20倍于关税也。降级中等，租由半之。夫土地王者之所有，耕稼农夫之所为，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。又曰，望凡所占田，约所条限，裁减租价，物力贫人，法贵必行，甚在深刻，欲其志以变俗，言其令以成为，微损有余，稍忧不足，失不损富，忧可振穷，此乃安富恤穷之善经，不可舍也。